第二節翻嚟，我啱啱講完就第一個local tour 啦。我啊睇咗呢個瑪雅文明。好，咁第二個 local tour 係點樣？點樣咧？ 佢個 local tour 就係第二日嘅，我哋係出海。 出海好。咁但係咧，出海之前就要食下嘢先。我哋好好去相，唔該。呢個食乜？ 呢個係當地，其實呢個都係第一個 tour 嘅一啲小食嚟嘅。咁咧就當地有賣嘅。呢個我有少少似日本咧，嗰種唔知叫咩餅咧，佢係倒啲奶漿啊，定嗰啲跟住即係似雞蛋仔嗰種漿啦，跟住就勾個圓形啦，跟住就煎一煎嘅入面會擺啲水啲果啦。中國嗰陣整一個咩啊？國語叫咩？可麗餅啊， 可麗餅 類似嗰啲咁啦，係即係當地都有嘅，係但佢個家 佢啲人係芒果係咪？ 係啦， 有芒果嚟嘅 呢個芒果，呢係嗰位侍候婆就整批芒果，跟住亦都係香蕉揀嘅。咁我自己覺得係芒果特別呢個味道特別好食啦。 咁但係呢個嗰個味道大概會係點樣？ 嗰個味道嘅個味道，其實同頭先我所講嘅可麗餅不多，不過係佢呢塊皮咧就脆啲啦，係啦， 即係都係芒果、香蕉咁樣埋一齊食。 佢會擺上嘅，擺上一卷出嚟啦，係啦，跟住就會俾就跳長長跳跳咁樣就當零食咁食啦，係。跟後面，哇！ 呢個就係製成品啦，係咪？ 呢個另外另一樣嘢， 其實我同佢見差唔多色。呢個係嚟嘅， 呢樣嘢其實一粒一粒，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啦？啊，其實係粟米嚟嘅，因為佢上面會淋啲芝士粉，亦都其實一隻味道，即係以前即係話第一次個去嗰時食，唔係咁好食啦，有少少因為酸味味啊，嗰感覺好似講難聽啲，好似嘔出嚟嘅感覺咁樣，係啊，所以不過 咁酸就開胃。 但系嗰种酸系咁嘅，呕出嗰种酸啊嘛，唔系嗰种开胃嘅酸啊嘛。 系 唔好意思啊，有啲呕心啊。 系唔紧要，但当地特色系。 系 咁啊，唔系咁可能有其他朋友中意咧。 可能系。跟住等先。O K。咁今日夜晚嘅，咁喺条街度食啦，咁啦，咁呢样嘢，其实大家睇落好似有少似奶咁嘅嘢啦。其实问过啦，佢系当地，即系佢话系一啲米做成嘅水。咁我谂。咁你使唔使水咧？咁其實佢就話唔係啦，咁仲要係啲米磨出嚟嘅。咁我哋即係北方人會整嘅高粱啦，咁佢哋呢一種飲品係有少少甜甜地嘅，係。 咁再跟住 係好，再攞張。 即呢個係，但係個飲品佢個名係咩啊？記得。 哇！ 好長。 唔係啊，係直成直的讀啊，因為 Spanish 啊 ，Spanish，OK，、okay、 係啊，唔識讀啊，唔好意思。 咁跟住咧就到一啲醬汁啦， 係啊，呢個係一般食之前嘅一啲菜啦，咁係頭先呢個就嗰啲叫粟米片炸成嘅，咁呢啲就頭先有講過一啲叫 salsa 嘅嘢啦，即係 green salsa， 即係綠色嗰只係 綠色嘅 salsa 啲噶嘛，係嘛？ 係，跟住呢紅色嗰只。系，跟住就咁饮，喺呢个natural 上面，跟住就食啦。其实你餐前小食或者饮酒可以当系零食咁食嘅嘢啦。冇错。 咁再有冇？ 冇噶啦，就面条街咁样行下啦，系咯，行下条街。咁呢条街就系嗰度嘅，就包括头先我食嗰啲嘢啦，同埋换钱啦，你系用当地嘅 peso 啦，叫做个货币名。亦都喺個 tour 名都喺呢度嘅，喺呢條巷有少少巷街嘅， 即係有一站式服務，食嘢、去旅遊、搶錢， 係啦，係，所以我都好，亦都我建議大家係搶啲當地貨幣啦，因為一般係會有啲 tour 嘅嘢上咧，即係爭幾遠嘅價錢，即係爭成7折喎。差唔多， 咁都幾大個折扣啊！ 係啊，佢可能美金收貴啲，即係有啲嘢真係，所以我建議大家換嚟定嘅，係啊， 即係一個價就美金價，一個價就當地貨幣價。 係啦、啊，係啦、啊，即係我問佢美金幾多錢，跟住問佢當地貨幣咁計一計， 一對翻爭。你嗰個唔係折扣，其實係爭嗰個 標價 唔同， 係啊，咁一個100，一個係十，好遠遠啊。 係咁，所以咧一定換定啦。呢個係第二個 tour 嘅開始啦。 冇錯，第二個 tour 開始。 出海 係啊，呢個女仔我嗱我講，我而家對佢仲係有念念不忘嘅，一個法國嘅一位女士啦，係啦、啊，因為我覺得佢真係幾可愛，係啊。咁 但佢呢個玩緊咩啊？呢個係。 佢呢樣啊，佢就係、 就要你其实要游水嘅，你游水咧就掹住个嘢，跟住就自己坐上去，跟住佢就扯一扯，就啲风有风借咗风咧就扯上去上面抛下抛下，抛翻你落水。系啊， 咁但系呢个 game 叫咩名啊？ 我记得咗啦，好啦，我哋嘅导游有少少口音，令到我咧都唔系好明佢讲乜，系唔好意思啊。 咁但系即系去报 tour 嗰时，可能有俾攞翻相出嚟话，我想玩呢、這个咁样啦。 个 tour 会包埋嘅，每一即系副其实都有几另外几架 船。系啦，即系而家呢个世代都系用相嚟沟通多过一啲 executive 啦。 同埋佢嗰啲好多人，即系我先话佢个 tour 有好几个 tour， 咁好多只船佢哋都玩紧同一样嘢嘅，所以呢个系包埋喺面嘅，基本上系，所以咁俾人拍拍咁上，好可惜，小弟系唔识游水嘅，所以我净得个体喺度及下女。 咁可唔可以整个水泡落去游过去？啊咪着个救生衣咁样游去得唔得？ 得嘅，我唔惊死唔得咯，喺个海度。如果唔惊死，死唔得要，系佢唔会点阻止你嘅。系 啲水蓝啦，呢张图。 系咁呢样嘢系咩咧？咁话咗啦，头先之前我小弟唔识游水啦，所以我冇落去嘅。跟住其实我去报名嗰时啦。跟住我话，我唔识游啦，佢唔识游水得嘅，有人睇住你嘅。 但你喂好玩啊，你又唔识游水又出咁样。 咁个海人嘛，谂住去睇下，同埋我问咗话唔识游水有冇玩得过玩得。咁呢样佢落去咧系一个叫做Undersea Museum， 即系后面有个艺术家摆咗啲唔同嘅一啲嗰啲咩雕刻品咧喺入面，跟住落去睇。原本我都谂住落去嘅，我已经着好衫，即系着好个蛙鞋，跟住上落去，跟住我就问个。水手啦，系咪水手啦？跟住我同佢讲，我唔知游水，水落去冇问题，即刻捉住我。佢话你唔好落去啊，你要我带，你上去死。我吓唔系话又唔识游水得，佢唔得噶，唔得噶，你会死啊！所以整到我都嗰下，嗰下唔敢去，亦都感觉到系俾个导游呃咗嘅，唔系导游买飞俾我嗰个 agent 呃咗嘅。 嗯， 系啦，跟住佢而家咪就睇紧啦，即系喺下边睇紧一啲。 即系而家你相里边嗰啲游客其实潜紧落去睇噶啦。 系啊，就睇紧，即系例如呢个啦，咁样佢咪望紧咯。下面好多嗰啲唔同嘅雕塑嘅，系一个水底博物馆嚟嘅。咁呢度好多架船啦，都做紧同一样嘢嘅。系我哋坐就坐呢一种啦。系咁，系亦都睇下其他啲。系咁，佢架船又车到一个地方嘅，即系会喺个识下啦，要上下岸，跟住就有一两个钟头参观啦。 两个钟头就系你直情系去咗第二个岛度嗰度。 系啦，岛叫女人岛啦。 女人岛 系，不过同我感觉同女人冇乜关系嘅。 即系中译咗做女人岛。 系冇错。咁呢个岛上嘅即系一上岸嘅一啲建筑啊，咁有少少，其实我感觉有少少东南亚嗰种风土人 feel 咁样啦，亦啲人比较黑啲啦。 咁但系譬如你上岸大概可以逗留几耐到啊？即系好似见到佢一个 tour 都玩咗几样嘢啦，你已经讲咗。 系噶，佢玩呢度佢俾两个钟头俾我哋嘅，咁上岸咧就有啲椰青啦，或者其实可租嗱有租嘅呢个车，即系 golf cart 或者有呢啲咩啦 cycle 嗰啲咁啦，可以租嘅。咁因为纯粹唔够时间。系，我第日我再自己上去过嘅，反正不过佢就唔够时间，所以呢个我自己第二次上去再影嘅相嚟嘅，跟住亦都租咗车。 咁但系个租车跟住环岛揸要几耐 到？都如果你要慢慢睇下景，想个零钟。 咁即系个岛唔算好大。 唔系好大，真系唔好。不过我纯粹系停留嘅地方比较耐啦，所以我都冇完全环岛嘅。七成到啦个岛， 即系你啱啱讲嗰个路咧，就其实就适合一啲影相嘅朋友嚟讲啦，系咪啊？ 相者其实中意海嘅朋友都得嘅，系中意海嘅朋友，因为佢头先都有个沙滩咧，呢个沙滩系岛上个沙滩，都当靓嘅，系相当即系可以休息一下，都可以游下水，系啊，水清沙幼嘅。呢个就我团啦，叫阿 Max 啦，咁个导游先生到啦。系啦，因为真系时间太短，个岛真系好靓，可以耐少少时间。 但系个岛仲有啲咩睇咧？睇个海，有啲咩活动啊咁样啊？ 睇个海，佢有几个地方可以去，但系都睇个海嘅，系唔同角度，或者系一个睇内海啦，一个睇个叫加勒海咯，对住加勒比海咯，系。 咁但系岛上有冇其他活动咧？仲除 岛上，其实你揸住车咁兜一个圈咧，佢用风吹过，其实好舒服。 嗯， 你知啊，岛上都有靓女睇啦。 咁主要其实系 那個沙灘啦，我見到剛才就 有沙灘，沙灘係啦，有沙灘同埋有啲有一種蜥蜴嘅動物，當地嘅一種蜥蜴嚟嘅，好似係咯。咁呢個就係船一啲活動啦，係啦，呢、這個美國小朋友啦，有啦。咁大家唔知呢個白色衫係邊個啦？咁嚇呢個就係、是我哋嘅導遊啦。咁感覺咧，佢而家好似好似咧一樣比較啊。特別啲行為啦， 即係而家就想翻翻隻船度，就開去個墨西哥式嘅 party 啦。 因為係啊，因為當好以前佢哋喺架船上咧，其實我哋沿路嘅船上，佢哋根本係跳緊舞啊，跳緊舞啊！哇，我真係覺得佩服佢，哇，感動完咯。嗱，呢個有少片啦，就睇翻個導遊帶住大家就跳舞啦。 可以片啊！ 佢好識扭喎，真係好識扭。系啦，哇哇，法国女几可爱啊！ 喂，咁啊就继续跳舞，有冇再下一台啊？呢个 食饭啊，跟住去红树林啊，去红树林，跟住红树林嗰度就上咗呢度食饭嘅，呢个喺呢地方食饭咯。 因为呢个又系再另外一个啦，系咪啊？ 同一个档嚟，不过另外一边，佢有啲长，佢就费事我行嘅，佢就去上翻船，跟住就车我哋另一个码头咁样咯，跟住另一个码头送我，跟住就去食饭啦，食buffet 啦，系啦，系。咁 喂，咁呢度又可以喺度逗留几耐？ 呢度其实我到头先如果讲你跟个 tour 佢预你2个钟嘅，所以我系自己再。第二，因为真系太靓，我就自己再抽多一日时间再上呢个岛。呢就我第二次自己再上去咯。 喂，咁如果你譬如我唔跟都话，自己去要点样去呢？ 自己去啊，其实可以坐船啫嘛。我呢第二次自己去，我都系去码头买小船飞，跟住就直接坐大约40分钟船。呢、这个就对岸啦，即系我喺呢边坐过嚟啦，40分钟就嚟到呢个岛啦。 即系都系喺刚才嗰个码头度落，只不过系你自己去定装成个 tour 去啫，自己去就冇得上船开 party 啦，系咪啊？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 咁但系你自己去就快可以就慢慢睇下啦， 放下 就唔使俾人催。 系啦， 唔系即系点解我咁样问咧？就睇下各位观众，如果去系咪一定要装 local tour 先去到呢度咧？因为譬如有泰国嘅地方咧，你一定要装个 local tour 上船去地方，或者佢又要有个队咁要带翻你翻嚟咁先得噶嘛。咁如果呢咁，其实嗰、那个公共嗰个网络系好方便啦。其实 系因为毕竟旅游区佢即系设施各方面都会好方便，有巴士都有4小时可以入醒嘅。 OK， 喂，咁船有冇话有4小时的？ 冇啊，船 就冇啦， 船即有个岛嘅住嘅，不过一般嚟讲就系朝头早，好似10点几每个有班，跟住每隔40分钟一班好似，系。 咁但系都系预，但可唔可以玩到黄昏啊？上次，因为有啲朋友可能中意影日景，再影埋黄昏嗰个海景嘅。 都得嘅，系咯。不过我建议自己睇翻个时间啦，费事走唔到添。系啦。 今日食市都冇问题啦，即系夜晚食市都开系咪啊？ 开到相当夜嘅，同埋头先有睇咗张嗰张香港 Express。 系啊， 其实佢对面咁几啦，其实喺个字个角落位咧，其实有一个好大嗰个商场噶。佢商场就一即系买一啲。可能薯片啦，即系同 supermarket 一样嘅。最楼上咧有个嘅，咁啲嘢食系比较美式少少嘅，会大家会接受。系啊，毕竟佢墨西哥食物咧，佢食一种豆啊，嗰种豆咧，其实我好遇到好多香港朋友，佢哋都好唔中意食。 OK， 即系未必啱华人食咯， 或者唔啱香港人啦。系啦，我啲香港朋友，即系佢哋就唔中意嘅，系啦，系咁。 OK， 咁但系岛上边嗰个住宿又点样？ 岛上面嘅住宿啊，岛上面， 因为你啱啱讲话，其实可以喺个岛度 stage 噶嘛。因为我听刚才岛上面嗰啲 equipment 其实都系放起码 stay 一晚啦。 岛上上，我依稀印象咧，岛上即系啲楼唔高嘅，即系似我哋可能2-3层楼嗰啲高啫。系住我自己冇特别有问啦。不过我就唔建议来回好啲，因为其实个岛你除非。其实讲你都唔会话 想 stay 咁耐個島睇嘅嘢，亦都冇話想純粹即係我去個舒服，即係放鬆下，睇下個海啊，或者揸下車吹下海風咁樣咧，就咁樣兜兜即係過一日。 嗯，係啊，因為其實島你其可以喺度過一你日與夜成個景你睇曬係嘛？ 嗯， 如果你即日來回，你始終要趕住走。即係個心理壓力大啲啊！啲啊，你要 都係都啱。 你喺嗰個 stay 一晚晚翻人，你真係可以放鬆到，或者你其實真係可以想放鬆日成廿四小時嘅，即係夜晚行完海灘，真係想慢慢咁啊飲下啤酒，跟住就瞓覺嘅。如果你即刻落嚟，你行完海灘咁，可能要話又要趕船翻市區咁樣，咁就周街路咁樣先瞓啊嘛。 都係嘅，都係嘅，都係。系纯粹我嗰日嗰时嘅行程，我得五日啫嘛， 五日咁就好， 即系有少紧凑，系啊。 五日就梗系要即日啦。譬如你话放几廿日假嘅，咁梗系 stay 一晚啦。我觉得 啊，冇错，我有咁嘅机会都会，因为我自己睇一睇，我都觉得，因为我虽然唔识游水，就去完呢个地方咧，我对海好嗰种。 开始有 fantastic 啦， 系啊，所以我之后有去另一个地方咧，我有去做潜水嘅，我有去到印尼，之后有做潜水，就因为去过呢个地方，令到我真系爱上大海。 唔系因为咧，其实我真系好比较少听人讲咧，佢本身唔识游水，但咁钟情呢个海滩啊，或者岛啊咁啲活动。 人一世物一世，我其实我而家睇开咗啦，可能系啦 咁。但本身嗰个岛上边有冇其？local tour 啊，在 啊有，佢有 local tour， 有小贩会攞住张过咗交嘅纸，上面 即系好似太 系啊，带你识啊，你行啊，跟住 sell 你 租车啊，咁样 租车有冇有你玩水上活动啊嗰啲啊？ 嗰啲冇嘅， 即系个岛 有潜水 ，即系喺个岛度你再租 tour 就可以潜水啦。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 咁呢个都 系啊，咁嗰下我冇兴趣，因为。唔 识 游水啦， 唔识游水， 系啊，望都冇望佢啦。 喂，咁即系其实可以介绍啲观众呢个岛度潜水啦，潜完水就享受呢个黄昏日落。 哦，冇错，其实嗰个地方系喺海滩咁样，即系过一日都好舒服嘅。系，咁亦都冇上中咁热啦，我自己觉得。 大概 气温唔似香港咁，香港系潮湿 又好湿又热， 嗰边边边嗰我即系成日比较 干爽，干爽啊嗰啲又有水， 啊对，完全得系， 即系香港又凉少少，又觉得唔落水唔舒服啊咁样噶嘛， 嗯系啊冇错，咁 跟住呢个系点啊？有回程咯， 回程或者系啊来回程咁。话咗去个地方系个北加比海噶嘛，所以佢哋嗰边都会有啲船咧整到好似海嚟咁噶。 哦，即系特登嚟噶，即系呢个又系景点嚟嘅。 即系上船玩咯，即系想拆船咯，所谓嘅。 即系其实系旅游服务嘅一种嚟嘅。 系啦系啦， 即系佢整只到只船整到好似加勒比海盗咁样，跟住你上船玩啦，咁啊收你贵啲啦。 我个价钱我冇问啦，我因为对海盗系冇咩冇时间唔多啦，冇。 九州日本九州都有个地方叫做十九，有只观光船都整到好似海贼王咁样噶。 跟住又出海咗。 系啊，又出海咁啊，唔知几多千 yen 咁样嘅，好似贵一橛啦，总之。喂，话呢只我有兴趣喎，真系我啱啱就系想问你有冇一啲加勒比海盗中式嘅一啲商品咁样。 有就有呢船咯，呢船。 但呢个系喺边度装啊？上次。 你话 要上呢个海盗船， 咁头先我讲翻我坐个船咧，佢系两个上船嘅码头嘅， 系 我都系翻去， 即系都系唔使去，都系嗰扎旅游点嘅销售。 佢码头咗个码头咧，就系即系我码头远少少，佢去另一个近个岛，个岛少少，再装一啲游客啦。嗰位咧，位咧就有呢啲嘅，有呢啲海盗船啦，就可以去玩噶啦。 即系都系嗰啲 tour 啊， 系 tour agents 安排啦。 系，你有兴趣可以就即系同佢话，我想玩呢样嘢，跟佢咁。 喂，但系你望唔望到个内容有冇唔同，还是净系就唔同咧？ 其实我嗰次专心就冇点留意，我纯粹想知道我自己玩啲咩啫。嗰下纯粹系 focus 机玩啲嘛。系啊，因为上呢船咁纯粹系。 你嗌你嗰只船行近要飞过去听得唔得嘛？ 啊！你嗌我船行得嘅，我应该俾人捉掟落去嘅，可以。 啊，冇啦，你唔识游水，讲下先呢个讲仲 系啦。咁呢个做一个即系离开个海，睇翻个海景啦。系啦，跟住呢个当地酒店嚟嘅，纯粹系啦。 跟住又 好，跟住又翻上陆地咯喎。 呢即系头先个两岛嚟嘅，咁系啦，咁唔使。 喂，想问嗰啲咪要话 golf chair 噶嘛系嘛？ 系啦，冇错。 喂，要唔要拉神嗰？ 要，需要你需要俾张拉神俾佢嘅， 即系国际牌嘛。系啦，咁、 okay. 国际牌或者佢有名牌佢都识，佢都 keep 住嘅。跟住就俾我咧两个钟头，好似冇记错新美金。 两个钟头$40都可接受啊，系嘛？ 可以接受， 即系你唔系纯粹做一个交通工具，仲系玩乐设施咁 啊？系啊系啊，跟住就踩住咁就去嗰个台兜个咩？ 兜个岛咯。喂，咁但系喂冇车牌嘅朋友点算咧？ 咪唯有行呢两个女士咁靠只脚咯。 哦， 系啊，靠只脚噶啦。 但冇其他交通工具啦， 电单车咯。嗱，呢位先生咪系咯。 哦，即系货人游客嘅， 佢冇特别话安排咩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啊，冇啊。 咁唔得嘅就靠只脚咁行翻三四个钟，应该都可以环到。 系应该讲唔住翻搭船咯，可能系因为啲景真系。 系啊，所以点解我就系问点解可唔可以 stay 一晚？咁因为有啲朋友冇车牌啊嘛，咁又想去，咁就可以有另外一个方案咁去玩到啦，好啦。 或者有啲其實一般嚟講，佢哋都有啲人租俾嘅，咁點解？佢哋想做生意租俾，唔代表你一定有牌嘅嘢。 哦， 有啲係啦， 冇牌我唔識揸。係 咁我唔建議先啦，大家係咪先？我都唔建議先啦。係，跟住就 好，差唔多啦，係咪啊？今日 差唔多嘅。 邊個咧？ 邊個？呢個？你用嗎？ 唔係呢啲係咩？ 哦 ，OK。嗱，诶，呢啲咧就系头先讲翻 tour 话，睇嗰、那个咩啊？金字塔，当地嘅玛雅文明嘅金字塔。 系。 咁呢啲就系嗰啲玛，即系佢而家仲系人嘅，即系佢个文明系冇咗啫，但系仲个人族咧，仲喺度。 人族仲喺度嘅， 系啦， 好多人唔喺度， 仲喺度嘅，仲喺度。 有玛雅嘅。 系啦，咁呢啲佢哋一啲神啊，或者一啲佢哋就用一啲当地嘅石去整一个咁嘅一个装饰品啦。咁咧就会系卖我哋啲游客啦，讲到卖啫，系喺呢度佢啲嘢咧都相当之不合理嘅价钱， 不合理价钱，即系最好就唔好掂啦。 望下咯，好摸下嘅，起码即系接触下咯。佢入俾你摸得嘛？ 但系会唔会话一嚿咁几啊蚊美金咁样啊？ 要啊要啊 要啊，几啊蚊美金啊就系 要啊要啊要啊要啊，所以系啦。咁呢度所以入去睇嗰个嘅景啦，系啦咁。即系睇嗰个金字塔嘅景嗰啲石，系 好可以翻翻嚟啊！唔该， 再睇多啲先。 嗱咁啊，今就其实你介绍咗三个旅程啦，叫做咁一个活动就未必各位朋友系 join 到啦，即系要有宗教背景嘅咁先可以去到一齐参与啦。咁另外讲个tour 啦，我觉得都几 valuable 嘅，即系我自己啦，对墨西哥真系完全唔识，净系嗰幅玛雅文明嗰个塔我就望过，有啲系七大奇之一嚟噶嘛，新七大奇蹟之人嚟噶嘛，系嘛？咁你话可以出海玩啊？咁嗰啲我又完全唔识嘅， 亦都唔识游水。 唔系，我唔知道有啲咁嘅活动嘅，直情系啦。即系我成日要泰国或者印尼啊嗰啲地方都有咁样咁原来西哥都有，因为我自己又好中意影海嘅。 哦， 去日本唔同嘅地方啊，泰国嗰啲地方啊，都好中意喺个 angle 咧，系可以影到海嘅。喺纽西兰啊，都中意影个海咁样，影个海，影个湖咁样嘅。咁你介绍嗰个出海嗰个，我就都十分之中意嘅。咁同埋咧，喺我想象中系方便，即系唔使讲，系有列车系去到一啲酒店 区，系 包车又得，单人去又得， 系 咁跟住再又有一条街又包饮包食，有 local tour 包埋行钱，咁其实比我想象中咧方便好多，我以为要每个方都要行好远啊，或者你有十问九唔听嗰啲环节出现，咁呢个其实 同埋佢当地呢个位咧，特别系。治安特别好， 治安特别，咁更加唔使担心啦。即系唯一而家要consider 嘅嘢，就可能真系请比较长时间嘅假期。 冇错， 同埋转机嗰度真系几辛苦吓。我见你又美国要转机系咪啊？去美国，跟住去 咁，因为我个 plan 系比较紧凑，即系我听日去。 我咁我听日去， 系 咁就买到咩机票咁平， 就要去 啦，系啦系啦系啦， 咪算一净系去美国嗰程都几exhaust 噶啦。 啊， 即系要考虑嘅嘢就系呢，咁但系去到墨西哥其实系可以好方便。 冇錯，即係特別啲涼地啦，或者呢個叫坎昆嘅地方啦，係係啦，就會好方便。 坎昆係嘛？英文係 Cancun，OK， 得記住呢個地方話我要去呢度，咁其實都嚇非將會有一個非常之理想嘅旅程啦，我相信。 係係啊係啊，咁大家有咩問題都 circle 嘅。 係啦，咁我都係轉介翻俾你啦，因為我對呢個地方完全唔熟。喂，咁今日非常之多謝Amigo 係嘛抽空上嚟，因為我知啊Amigo 其實就唔係成喺香港嘅，咁但都花時間上嚟我呢個節目同介下啦，最緊要同我講解，因為我其實都聽過去墨西哥，但係因為種種原因未成行到，係嘛？喂，非常之多謝你同埋介紹咗一個比較少香港人熟悉嘅嘢俾大家觀眾聽，好嘛 ？OK， 喂，咁多謝你。咁如果各位觀眾你去其他地方旅行，咁其實都可以聯絡我，都話上嚟，佢哋介紹翻嘅，不論係比較 popular 嘅或者少人識嘅，咁其實都非常之歡迎啊！咁總之想有啲片，咁可以大家傾到個零一個鐘頭到啦，咁就非常之歡迎啊！咁好，咁多謝各位收睇節目，咁下一集就再去另外一個地方。 嗯，拜 拜。